攻读出谷记第三十章。你应做焚香的坛，用皂荚木制造，长一肘，宽一肘，方形，高二肘，四角从坛上突出。坛的上面、四壁、周围和四角都包上纯金，坛周围做上金花边，坛两侧花边下做两个金环，两面都做，内穿杠杆抬香坛之用。用皂荚木做两根杠杆包上金，把香坛安置在约柜前面挂的帐幔前，就是在我与你会晤的约柜上的赎罪盖之前。亚朗要在坛上焚烧香料，每天早晨整理灯盏时要焚香，晚间亚朗换放灯盏时也要焚香，这是你们世世代代在上主前不断的焚香礼。在这坛上不准焚别的香，也不准献全燔祭和素祭或奠祭。亚朗每年一次在这坛的四角上行赎罪礼，用赎罪祭赎罪牺牲的血，每年一次为这祭坛行赎罪礼。你们世世代代应行此礼，将坛祝圣于上主，为至圣之物。上主训示梅瑟说，当你统计以色列子民人数的时候，凡被统计的人，每人应献给上主赎命金，免得在统计的时候灾祸降在他们身上。凡被统计过的，每人应按圣所的衡量缴纳半斜克尔，一斜克尔等于20格腊，这半斜克尔是给上主的献礼。凡被统计过的，自20岁以上起要献给上主献礼，富的不多纳，穷的也不少出，一概出半斜克尔，给上主做献礼，做你们的赎命金。你从以色列子民所取的赎命金，应拿来为会幕用。这位子民在上主前是一个纪念，也赎回了你们的性命。上主训示梅瑟说，你应做一铜盆和铜盆座，为洗濯之用。把盆安在会幕和祭坛之间，盆中放上水，好叫亚朗和他的儿子们在盆中洗手洗脚。他们进会幕，或走进祭坛行礼，或向上主焚烧火祭时，要用水洗，免得死亡。他们应洗手洗脚，免得死亡。这为他和他的子孙世世代代是永远的规律。上主训示梅瑟说，你要拿上等的香料，纯正没药500斜克尔，香肉桂为没药的一半，即250斜克尔，香菖蒲250斜克尔，桂皮按圣所的衡量500斜克尔，橄榄油一心，用这些材料配置妇礼用的圣油，像配置香膏的方法配置，作为妇礼用的圣油。用此油赴会幕和约柜，供桌和席上的一切器具，灯台和一切用具，香坛、全燔祭坛和坛上的一切用具，盆和盆座。你祝圣过的都成了至圣之物，凡接触这些物件的也成为圣的。你也要给亚朗和他的儿子们赋油，祝圣他们做我的司祭。你要吩咐以色列子民说，你们应世世代代以此为妇礼用的圣油，不准将此油倒在俗人身上， 也不准用这配制的方法配制这样的油，因为是圣油，你们应以为圣物。无论谁若配制这样的油，或用这油附了凡人，应将他从百姓中铲除。上主向梅瑟说，你要取这些香料，就是苏合香、香罗和白松香，这些香料与纯乳香应有相等的分量，以香膏的配制法配成香，再加上盐，使之成为纯洁和圣的。将一部分研成碎末，献在会幕中的约柜前，即我与你会晤的地方，这为你们是至圣之物。你所配制的这种香，不准配制为自己用，应当作圣物，只为上主用。无论谁若配制这样的香料，未闻香气，应将它从百姓中铲除。